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超级体验团冬奥故事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今天节目开始呢，还要提醒各位朋友哈，今天呢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今天在我们超级体验团冬奥故事会的栏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回顾过往的冬奥会历史上的那些有意思的故事。今天带大家共同来回顾的这一届比赛呢，是在1976年举办的第12届因斯布鲁克冬奥会哈。今天节目当中呢，为我们带来分享的哈，依然是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来自于中国体育博物馆的研究馆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北京体育大学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崔乐全教授哈，欢迎崔教授的做客。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论论好。 哎，今天呢，崔教授来为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哈，是第12届哈，1976年的因斯布鲁克冬奥会。说到这个因斯布鲁克哈，大家一听这个名觉得哎呦，似曾相识哈。 对对， 这个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听过哈，见过啊，确实，因斯布鲁克这是第二次举办冬奥会，而且上一次举办呢，距离的时间还并不是特别久啊，上次是在1964年啊举办的第9届，时隔12年之后啊，再次来到了因斯布鲁克，这个在这个冬奥会的举办历史上还是比较少见的。我记得当时瑞士的圣莫里茨啊，是时隔20年啊办过一次。 对， 这时隔20年，相对这个时间比这次12年还是要长一些。 嗯， 这12年又轮回到这儿了，其实还是挺快的。但是这个申办过程这届也非常有意思，好像是经历了这个申办当中的一些波折，最后才又落回到因斯布鲁克来举办的。 对对对，其实他的申办挺有意思。这个第12届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权申报共进行了2次申办啊， 办了2次申办， 2次，所以说，因斯布鲁克和第二次申办与这个申办2次还是有关系的。 嗯， 第一次呢是原定在，是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举行的。 嗯， 最初提出申办的有加拿大的温哥华， 嗯， 西班牙的格拉纳达，芬兰的拉蒂，以及瑞士的西昂，还有美国的丹佛。 嗯。 在1970年啊，国际奥会的投票当中呢，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击败了其他城市，赢得了主办权。 嗯， 但是啊，这个以丹佛为中心的科罗拉多州的民众呢，却以冬奥会将导致环境的破坏为由呢，反对在该市举行冬奥会。 哦，民众反对。 哎，对，并且自发的组织了为了科罗拉多的未来市民联合会这个组织，因为他们提出口号什么，就是设施建设会破坏环境，说巨额的经费支出将加重居民的经济负担。 嗯， 其实当你看我们的后来的奥运会举办呢，就也遇到这种情况。 嗯， 但是这一次呢，确实是举全市之力来反对。 嗯，反对。 到了1972年11月7日，美国举行总统大选，又同一时期啊。与此同时呢，科罗拉多州和丹佛市一起进行了一项法案的表决，这个表决就是市民联合会的提案，禁止用这个市民的税金来支付啊相关这个费用。这个投票呢，市民联合会投票呢，票数超过了半数。 嗯， 因此呢，冬奥会已不可能获得州政府的资金的补助了。 嗯， 而联邦政府的补助呢，也就此停止。那这样一来呢，在丹佛举行冬奥会已经失去了经费来源， 没钱了。 对于是丹佛奥会没办法，于11月14日呢，向国际奥会提交了关于取消在丹佛举行第12届冬奥会的报告。 嗯， 哎，这一次呢，他申办虽然获得了，但是确实遇到很大问题。 嗯， 所以丹佛放弃主办以后呢，在上任不久的基拉宁主席啊，爱尔兰人， 嗯， 他在11月15日直接向各国奥委会发函征求意见，因为这是一个大事件，怎么办呢？于是又开始了第12届冬奥会主办权的第二次申办。 嗯， 那这一次呢，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法国的霞慕尼、还有芬兰的坦佩雷、瑞典的奥雷，以及美国的普莱西德湖，以及加拿大温哥华，还有瑞士的西勇，纷纷向国际奥会提出申请。 嗯， 那个国家比较多啊， 比较多 啊，希望接办这届冬奥会。 可到了1973年的2月4日，基拉宁主席同8名执行委员呢，在瑞士的若桑呢召开理事会，审议并通过投票呢，决定由因斯布鲁克代替丹佛来主办第12届冬季奥运会。 嗯， 理由什么呢？理由是因斯布鲁克曾经是第9届，就像你说的啊，冬季奥运会的冬奥主。说国际奥会呢，对该市举办各方面的这个工作呢做得比较好， 非常 有深刻的印象。 嗯， 而且有现成的这个各项设施，是吧？所以两次举办之间呢，隔的时间不是太长，许多设施呢稍微修改就可以使用了，而且经费呢也不需要太多，时间呢也来得及。为此呢就希望再能，办一次出色的具有示范性的奥运会，当然这是国际奥会的希望了。 嗯， 那最后呢，这个城市呢也比较愿意接手， 嗯， 所以这它成为了继圣莫里斯之后第二个两次举办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城市。 嗯，也是经历了一些波折啊。 哎， 这个因斯布鲁克时隔12年之后哈、啊，又办了一届啊。当然呢， 是是 因为这个隔12年啊，相对比较短的时间又办了一届，所以这届比赛当中呢，还出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这样一种景象，那、就是这个火炬，它是有2个奥运圣火、 对 啊同时点燃、这个在奥运史上应该也是很罕见的。 是，因为它间隔12年举办吧，所以它在火炬的这个点燃上呢，他也表现了一些自己的特色。哎，我们看这开幕式，其实他是在76年的2月4日，在也是1964年举行开幕式的，北极泽尔山区一个跳台脚下的巨大广场进行的。哎，与前一届呢他们举办的奥运会的是同样在一个地方，所以这次呢，共有37个国家和地区的1261名运动员参加，其中有这个231名女子运动员。 嗯， 那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国家有安道尔和圣马里诺，那比赛项目仍然是6大项10大类。但是花样滑冰和速度滑冰分别增加了冰上舞蹈和男子1000米。 嗯， 同时呢，越野女子滑雪呢接力，也由3.5公里改为4.5公里，这个距离拉长了。国际奥会主席呢，新任主席啊，基拉宁呢也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奥地利总理呢，基希施莱格宣布了开幕式。 嗯， 那奥地利著名的高山滑雪女运动员哈斯和五朵雪橇的运动员，这个法伊斯特曼特尔共庆火炬登上了圣火台，所以他2个火炬台。 嗯， 火炬台2个呢，一个是1964年使用过的火炬塔， 嗯， 另一个呢是新建的。 嗯， 这就表示着什么？提罗尔州的首府是冬季奥运会2次主办地。 嗯， 法伊斯特曼特尔呢，他首先点燃了第12届冬奥会的火炬塔。 嗯， 那然后呢，把火炬交给哈斯。哈斯呢，他就点燃了1964年的火炬塔，所以整个的冬奥会期间呢，在因斯布鲁克上空呢，有一个很主要的特色，就两盆象征着继承奥林匹克圣火的圣火炬一直在熊熊燃烧着。 嗯， 所以直到闭幕式呢，又同时熄灭。 嗯， 所以他呢，为本届大会呢增添了另一个特色。那这一点燃火炬的方式，就象征着2次主办冬奥会。这也是冬奥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将点燃火炬的荣誉授予了2名运动员。那过去当然一个火炬就是1名运动员嘛， 嗯， 2个火炬的同时2名运动员就参与了， 是， 对，它是有它的特色。 是，这要如果放到今天的话，如果这两个火炬同时点燃的话，这个谁来点火哈、啊？这个， 哎，对， 最终火炬手这个悬念就更难猜了。 是， 本来一个人就挺难猜的， 对， 这回呢还是有2个火炬手同时点燃2个哈、啊，这个呢就更难猜。当然这也是奥运会历史上很罕见哈、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种景观哈、啊，2个火炬哈、啊、在同时在因斯布鲁克的上空。啊，燃烧着。另外，其实这届比赛当中啊，在这个赛事方面啊，也呈现出了很多的特点。其实，想跟崔教授主要来探讨一下，有两个项目，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叫雪橇啊，雪橇其实它是分为叫有舵雪橇和无舵雪橇。而在这届比赛当中呢，有一些传统的这个项目的一些非常强势的国家啊，比如说这个民主德国、联邦德国，还有奥地利啊、瑞士，都是表现的非常的强势。 对， 好，除了这些国家以外，其他的那些运动员对这个项目就完全的这个没有什么竞争力了啊。所以说，这个雪橇项目它的发展历程是怎么样？这些雪橇项目上的这些强国又是如何在这项比赛当中取得这么好的成绩的？ 其实雪橇和雪车是在欧洲比较流行，它时间比较长的两个项目 啊。 但一般人呢，往往把他们两个混淆在一块儿。 是， 其实雪橇和雪车虽然都属于在 雪道上滑行的雪上比赛项目，但是它是有所不同的。 嗯， 我们先说说这个雪橇啊，雪橇呢又叫五朵雪橇， 嗯， 它起源于北欧，所以又称为北欧两项。就记得呢，雪橇呢最早出现在1480年的挪威， 嗯， 1883年呢，一个叫皮特的瑞士人和一个叫乔治的澳大利亚人呢，在瑞士的达沃斯小镇呢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雪橇比赛。那他们乘坐的雪橇呢，滑过4公里的赛道，用时呢是9分15秒。那随着冰雪运动发展呢，雪橇项目逐渐在瑞士、在奥地利、德国和意大利以及美国等地兴起。到了1964年的时候啊，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第9届冬奥会上，雪橇呢，也就是五朵雪橇成为正式比赛项目了。 嗯， 哎，这是雪橇它本身的发展。那我们看看雪车啊，这个雪车呢又叫有舵雪橇。 嗯， 它从1924年我们讲的首届法国夏慕尼冬奥会起，它就开始作为比赛项目了。 啊，第一届就在。 对对。它是要求运动员呢集体乘坐雪车在冰上滑行， 嗯， 利用舵和方向盘呢来操控。 嗯， 其实 集体项目，这是 对，嗯，其实早在18世纪80年代，美国人惠内和蔡尔茨呢就用木板呢将两个雪橇前后钉在一起， 嗯， 用前面的控制转弯，并在瑞士的圣莫里斯进行了比赛。 嗯， 到1883年的时候，平底雪橇呢被英国人装上了翘板。到了1888年呢，瑞士人马蒂斯就做出了拥有操纵舵、木质架子还有铁质滑板的长舵雪橇。 嗯， 说1890年的金属舵板和制动闸也就被装上了雪车了。 嗯， 从此呢它就被称为有舵雪车。 啊，有舵雪车。 对了，到了1898年呢，在圣莫里斯出现了4个人乘坐的有舵雪橇，也就是雪车了。 嗯， 说最初雪车成员呢有3名男子和2名女子组成。因为到了20世纪初期呢，就规则允许只允许男子运动员参加， 嗯， 所以成员呢由5名减少到4名， 4名，嗯， 所以1932年的冬奥会上呢，男子双人的雪车项目首次出现，并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这个2022年冬奥会上，女子雪人雪车呢就会成为比赛项目。 嗯嗯嗯，这是雪橇啊和雪车啊， 对对， 这两 个项目还是有所区别， 哎，有所区别，并且他们各自发展的这个过程啊，嗯，也是不尽相同的。 它主要是名字不一样，那个雪橇它又是叫无舵雪橇， 无舵雪橇， 雪车呢叫有舵雪橇，其实都属于在雪道上滑行的项目。 对，其实都是雪道上滑行啊，但是呢，整个的他们的技术要求哈，包括这个运动员的数量啊，这两个项目， 对， 都是不一样的。包括刚刚崔教授也介绍了哈，这个女子的这个雪车的比赛啊，在我们这个北京冬奥会上啊，将会这个第一次出现。 对对， 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这样的一个项目。说完了这个项目之外呢，其实这届比赛当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项目啊，叫做什么呢？叫做冰上舞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有一个疑问，说，哎，之前不是聊过很多的这个关于比赛当中花样滑冰运动员的故事？说不都有花样滑冰的吗？怎么又出来一个冰上舞蹈啊？这个冰上舞蹈和这个花样滑冰啊，在这两个项目。哎，它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除了花样滑冰以外，这届又单拎出来的一个冰上舞蹈这样一个新项目呢？ 刚才我们讲这个开幕式的时候讲到，花样滑冰增加了这个冰上舞蹈这个项目。 嗯， 其实这个冰上舞蹈呢，它是很有意思。它作为一个单独小项加入花样滑冰大项目呢，它成为了具有开创而又这个突破性的一个变革。 嗯。 但是呢，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啊，花样滑冰它本身呢，它本身它就综合了滑冰、舞蹈和音乐， 没错， 这是走一项冰上运动，它有这几个特点。 是， 其实特点呢是在音乐的伴奏下，运动员呢在冰上翩翩起舞，做出旋转、做出跳跃等动作。它其中呢既有单人的精彩表演，也有双人的绝妙配合，它本身就是一项运动与艺术相结合的冰上项目。1863年的时候，美国芭蕾舞表演艺术家海因斯呢，在欧洲巡回表演做花样滑冰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舞蹈艺术加入到了花样滑冰当中了，而且大放异彩。你到了20世纪30年代啊，花样滑冰中呢，冰上舞蹈开始出现在英国。 嗯， 这对冰上舞蹈的特点呢，是什么样呢？它有了。这个冰上舞特点发挥它有了很大的帮助。 嗯， 哎，但是这个时候的冰上舞特点什么，就偏重舞步， 嗯， 强调有动作表达音乐。 哦， 到了1937年，英国举办了首届冰上舞蹈的锦标赛。而1949年的时候呢，冰上舞蹈被单独列为比赛项目。到了1952年，首次世界冰上舞蹈锦标赛在法国巴黎举行了。 但是在这之前呢，奥冬奥会当中没有把冰上舞蹈单独列出来。 嗯， 但是本届冬奥会呢，在花样滑冰中就单独设立了冰上舞蹈项目。 冰上舞蹈，嗯， 那它是有什么特点呢？这个本届奥运会设立的冰上舞蹈呢，分三个部分， 嗯， 包括规定小品舞蹈占30%，双人舞的占20%，还有4分钟的自由选舞蹈占50%。 嗯， 那这个新增的项目出现以后呢，立即受到了运动员呢及观众们的喜爱。 嗯。 那他是当时的情况，如果发展到现在，我们看冰上舞蹈啊，它是一般是由一男一女配对参赛， 嗯， 有规定舞，有创编舞，还有自由舞三部分，按照顺序分别在3天进行。规定舞呢，要求运动员呢依据规定的音乐、图案、步伐和重复的次数来完成动作。那创编舞呢，就先按照规定的韵律自选音乐，然后在比赛的规定时间内完成一套自选动作。至于自由舞呢，则是运动员在音乐的伴奏下于4分钟内完成自编舞蹈。 嗯， 就是从北京奥运会出现了单独的冰上舞蹈以后，到现在它的发展，它的这个整个的规则有了一定的变化， 有了变化。 嗯 啊，当然这是在1976年出现的一个新的项目，伊斯布鲁克冬奥会上，冬奥会当中的新项目啊。 对， 但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很新的项目，在之前很多年在其他的运动会上啊都有过比赛。 它是单独列出来是首次， 单独列 出来。以前在花样滑冰里边其实包含着这方面的内容， 包含着啊，是等于把它从花样滑冰这个大项里边抽离出来啊，单设了这么一个小项啊，叫做冰上舞蹈。说完了这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项目，其实咱们最后也可以来说一下这些。整个的一个奖牌榜的情况啊，这届奖牌榜出现了，可以说叫一家独大啊，就所谓的这个原苏联啊，他在这届比赛当中应该是拿到了13枚金牌啊，非常的强势哈。在这届比赛当中，其他的这个排名后面的这种国家跟他的差距哈，还都是比较大的。那为什么这届比赛说原苏联的成绩可以这么好？ 嗯。确实像你说的，在北京运动会上苏联运动员打出风头，他们获得了出色成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因为在现代你看啊，几个项目我们介绍一下啊，在现代冬季两项的比赛中，苏联男子运动员克洛格洛夫赢得了20公里个人优胜，他与而且与3位队友一起还赢得了4乘7.5公里的接力金牌。那在滑冰比赛中呢，在上届札幌冬奥会上表现很不理想的苏联队，这次东山再起了，卷土重来，再显威风，竟然获得了4枚金牌。其中呢，27岁的女选手呢，斯捷潘斯卡娅呢，在由12个国家和地区的26名运动员的竞争当中，以2分16秒58的时间滑完了1500米的路程，创造了新的奥林匹克纪录，获得金牌。 嗯， 而他的队友呢，塔吉扬娜在因斯布鲁克迎来了塔吉扬娜的节日，在获得了3000米最长距离的金牌后，又连续获得了1枚1000米的金牌。仅靠一己之力，他打败了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的女子滑冰运动员。 嗯， 那在男子短距离500米的滑冰比赛中，苏联运动员呢库里可夫，他以不可逾越的37秒的成绩获得金牌，为苏联短距离在沉寂16年之后夺回了优势的地位。还有花样滑冰，让苏联著名运动员罗德尼娜和扎伊采夫呢作为搭档出场，续写了自己的胜利记录。因为他们证明了，就苏联双人花样滑冰流派已经连续4个奥林匹克周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所以在冬奥会上首次列入刚才咱们介绍的冰上舞蹈项目比赛当中，苏联队也是大获全胜。 大获全胜， 有3对搭档出场，全都进入了前6名。 嗯， 那最终的莫斯科的帕霍莫娃和戈尔申可夫获得冠军，获得亚军和第4名的也是他们的队友。 嗯， 而获得第3名的是美国运动员。 嗯， 所以这次美国运动员呢跟苏联相比呢，那就成绩是大大下降了。 嗯， 在其他项目比赛中，苏联队也表现很出色，在比赛过程中他们共获得了13枚金牌，占整个大会金牌数的35%。 嗯， 这可以说整体上体现出了苏联冰上运动的绝对实力。 没错哈，从刚刚崔教授的这个讲述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不只是获得金牌多啊，其实其他的项目当中，哪怕没有获得前三名的这个项目当中，苏联运动员也是 对 实力非常的雄 厚，表现非常好 啊。很多的项目当中，他们的运动员看前几名全都是苏联的哈。 对， 确实也反映出了他们整体哈对于这个 冰雪运动的这样一个优势的地位哈，在这第12届的这个因斯布鲁克冬奥会上啊，是体现的非常的明显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用了一期节目的时间来为大家回顾了举办于1976年的哈第12届因斯布鲁克的冬奥会哈。明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继续回来介绍第13届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哎，这好像又是一个之前举办过冬奥会的地方，然后城市又是第二次举办，而且呢，在1980年，终于轮到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场了啊，这也是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一次哈。组队去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哈，明天节目当中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第13届冬奥会的故事。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崔教授的做客还有分享，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回听节目呢，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